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8-58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京剧名家名作。上半段为您播放了京剧名家董翠娜当年的一段录音，下面呢，我们再为您播一段京剧名家余奎志多年前的一段实况。1989年11月，余奎志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的京剧专场。在这次专场当中，他主演了《文昭关》《打金砖》《太庙》《乌盆记》和《华容道》几个折子戏。京剧艺术家孙宏勋、郑岩、李广仁、罗喜君等人为他助演。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《文昭关》选场，余奎志饰演伍子胥，孙宏勋饰演东高公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上您听到的是于魁智、孙红勋主演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片段，这是1989年11月的录音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《太真外传》选段，由李胜素、于魁智演唱。以上您听到的是李胜素、于魁智演唱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元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。 被爱迷惑，不上不下。 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起飞，不放弃不撤退，每次来的机会，心在在心在飞，我敢追，爱就是超快感。 丑小鸭、卖火柴的小女孩、皇帝的新衣、豌豆公主、夜莺、笨蛋、汉斯大串联。7月26至29日，丹麦多媒体舞台剧《安徒生童话》吉木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，订票6655000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，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，现在还历历在目。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：为共。